D100 在生氣和不開心之後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燈光照明是很厲害的，有個濾光鏡捋來的，很舒服的，因為燈光照明是很厲害的，有個濾光鏡捋來的，很舒服的，因為怎樣，有個鏡子來大一大，你在哪裡，幫不要說哪一間戲院，哪間戲院，在MCL的院線買的，6元，這些都是6元而已，因為大神好重，因為我有一天漏了3D眼鏡的車，要入場了，不如我再買一個。 但買的時候我沒理由再買一個銅款，買一個不銅款，原來是膠片，膠片，難怪不便宜，你記得當時我們第一代出現的寶麗來眼鏡，太陽鏡是很受歡迎的，我想那些是材料。 今天我們的聽眾這麼聰明都不用我們多說為什麼我們戴有色眼鏡，整個週末我相信大家都不停聽到一些新聞說，哎呀，一哥說你們不要用有色眼鏡，你們見到又紅又綠，是吧？我就不是了，我看的東西平常心，你們個個戴有色眼鏡。 今天我覺得我經過曾偉雄說的這番話，接著整個週末有一個叫劉乃強，接著有張志剛，接著有陳茂波，又在網誌上說那些又要搶這個郊野公園，我就想起你見到大家律師樓經常用姓來去陳你張我律師事務所，那你排一排怎樣？ 曾劉張陳，今天這兩個小時只是說這四個姓的人都已經可以說足不止兩個小時了，曾劉張陳，這四個都是我們很明顯是香港現代四人幫，再說一次，就是曾劉張陳。 那你又不對的，每天我們好事很多時候都會講一下今天的報章的頭條，今天報章頭條不能不提叫文匯報，不是因為它的標題，而是今天它那份報紙特別厚特別重，因為這樣又不是因為這樣表示它有份量，因為今天這麼啱是它65周年紀念，於是有很多人賀稿，文匯報，65，那真的要戴回有色眼鏡<笑> 去看那些廣告，一看就知道那些是什麼廣告，很有色的，真是紅色、紅當當，真是會頭暈，那些一戴3D看文匯報的廣告，那些廣告那些什麼團，大埔雞鵝鴨商會、大角咀公廁 工人協會，很多的，不過不會，我應該糾正，工人協會不能夠成為愛國組織。 因為工人協會說真的只有一個造字而已怎會被人看得上眼不過無獨有偶這個文匯報和大公報的頭版都是講地產廣告的地產的銷情今天不是沒有廣告那班地產代理就想想這些市橋市橋市過真是要戴有色眼鏡的市色眼鏡你問我不過呢 我覺得今天頭條有幾則可以這半個小時大家可以點題第一我對於東京拿到奧運我覺得是我自己個人相當不滿是不是撿到寶他當然撿到寶但我有兩個觀點覺得是相當不滿其中當然奧運確實是一個宣揚和平和友誼 的一個運動全世界國際項目但日本你看看過去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這一刻一句很認真說的道歉都沒說過接著最近還開始想想我們是不是應該修憲應該在我們的軍隊上好好的組織這些國家你還可以讓他繼續 打贏輝低土耳其和西班牙你知道西班牙土耳其兩個申請了多少次五六次為什麼輸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就是你沒有水主要是沒有水這些我可以大膽說國際奧委會是全世界其中十大貪污的委員會之一夠膽這樣說他們這些貪污是簡直沒得管的 完全是買票又有當然請飲請食你可以說很平常但這些是過分的奢華而導致奧委會成員基本上大家唯唯唯有錢便是糧我覺得真的你想想東京政府說明撥備45億美金 撥備只是做什麼不需要那麼多你知道我們做什麼嗎我們翻新六四年奧運那時的場地和翻新主場館那時的主場館六四年他打算用那個來作為日後都是做主場館來代表成全 那你大哥西班牙的馬德里人家的陰公真是B級你真是零頭都未必有不過呢 我們說奧運是不是真的要這樣說,鬥錢多呢? 會不會是內地的新華社故意報錯他呢? 央視都故意說他不行呢? 我想看看語文怎麼看 為什麼? 沒理由他們的主播這麼差 你記得當年北京申辦奧運 有一班代表團 那年好像不知雪梨拿到還是怎樣他以為自己拿到記不記得跳了起來以為自己贏了在會場裡中國的代表團以為自己贏了為什麼會這麼多這些蝦碌你作為傳媒央視大國的央視你認為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呢 如果我們從一個心理因素來看的話其實這是否反映了中日近排的關係的問題原來新聞稿一早已經寫了根本是想他輸不過其實如果看新一點他的理由就是因為你改了制投票你改了制當你東京已經是第一輪比較多一點不過過不了半數要篩走另外兩輪兩個城市自己練就先誰知那個他以為那個是最後原來不是他以為西班牙贏了還是土耳其贏我忘記了總言之宣佈中日本失落我覺得這樣的新聞 的處理呢就是,我想唔急,我睇呢個係新聞的中文新聞的時候個片段,好清楚睇羅格,羅個順風出嚟,然後就話,貼後邊,東京咁樣。咁如果佢真等到個黑 才去宣佈是不會錯的，有時可能要想著要快，亦都語文說抵他死，即是一早預備，想著搶先說他拿不到，誰知原來又衰一鑊。他們自己內部做事的時候，通常都會喜歡是他們事前看到哪一個 所有傳媒都有些罐頭預備他開了檔案，遲了一天腳一伸誰鬥快，就拿這些人的新聞出來。新華社對外的中央電視台是對外的兩大第一台，真是噁心。最有趣的是內地的報紙用了他的消息又印了，才發覺原來錯了，現在又說要打官司，要告他。大陸打官司， 不用想了，不過今天有一宗大家都很不開心。其實這宗頭條我再次強調，我講了很多年，這些就不應該再擺頭條。我對葉兆輝，我覺得這條頭條在今個星期一擺是有意思的，不過標題不應該這樣寫，標題應該是砌這個警方，你有沒有很盡力在當日去找尋這個是 可能涉嫌或者經意是自殺的人，角度是不同。不過我也是強調，我同意葉兆輝在星期日他昨天發佈會講到，傳媒處理這些自殺的新聞，近這十年甚至二十年，真是太過渲染，甚至有些自殺的家庭的人，家屬 就覺得很遺憾，被傷害，甚至是作故仔。這種處理方法我認為是極之對社會是不好。傳媒應該是一個角度，是為社會的公義和第四權，希望這個社會進步。但當如果這些新聞你編出來，已經很多社會科學的學者、研究自殺的專家說 自殺其實是一種社會學習的行為，這種社會學習的行為傳媒是一個最大的一種力量在推動，既然是這樣，即是說如果你將這件事放在頭條，你有可能令到這個社會走緊回頭路，不是有進步。傳媒人就應該好好檢點，所以我對蘋果過去這十年八載，其實它比東方太陽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東方太陽在我觀察，其實已經減少了很多，用自殺、跳樓、吊頸，這一類東方太陽已經少了，但蘋果仍然繼續。你只是這個16歲這位老生， 他已經是第二次頭條了，如果沒有記錯。是第二次。還有林伯你說得對，其實今天是應該一個質問，究竟警方當日有沒有好，因為他這樣跳崖，可能開頭第一天未必死，因為有很多樹勾住，可能他重傷，如果你早點找到他，可能撿回命。但當然我也明白，不容易的。當日如果大家記得 周永新的太太都是在港大附近，因為老人癡呆，她直接回不了家，亦都是在港大附近的山頭。這個是不容易，但是這個女生她拍了一張照片在那裡附近，她有個訊息給她哥哥，如果能夠地氈式搜索 機會是否大呢？這個我相信一哥其實他是否應該自己戴太陽眼鏡。實證呢，我亦有個個人的控訴，控訴這個警方在西九龍尋日我被他截到，就是說我超速，我覺得沒問題，你就給告票我。但我覺得作為我今天也問通，一個這樣的去截查的行動需要用到5個警員， 截你一格。 你算怎樣呢這個亦是當日我們在交通事務委員會你記得其實在十年前再早大部份都還是五十我經常都說了一句以今日汽車的設計和安全程度穩定走八十九十都是沒有問題的你見到有五六輛鐵馬 你去捉快車拍攝照片他們很多時候因為怕你走了去追不到真的那你拍了照片寄給車主就不需要再帶人那當然了我今天很好享受了一次第一次叫吹波波享受原來你是享受的好啦一個聽到戴了有色眼鏡的林伯享受吹波波 林伯又頭痛都在那裡大吉你以後就在家裡間不中讓他吹一下讓他享受一下他很享受戴有色眼鏡不過說回林伯其實富哥我有個疑問陽光燦爛得滯你不戴太陽眼鏡其實你看東西反而看不清楚橙眼是啊 升降入入拉強陳茂波個個都橙眼我們不戴有色眼鏡看他怎麼行呢這些稍後曾流張塵我們慢慢說除了《蘋果日報》這則這麼開心的新聞我覺得可以再一次呼籲我每次見到肥佬麗一次 我就會說一次 但當然他可能不多會聽但我雖然葉兆輝說話我不是完全認同葉兆輝說自殺他提到香港自殺的人年輕化因為我們沒有了未來這個是對的這個是事實但他其中有一個理由 政府做不到事情政府暗地裏好像說很多人阻礙政府地球轉政府都想做事做不到差不多我聽到我又覺得你作為一個大學的學者雖然他也有說了一句少少補獲他說政府的高層都自我感覺良好但是政府的資源很多時候就運用不到因為這個社會太嘈雜 你大學學者你應該說為何這個社會這麼嘈雜為何這個政府自我感覺良好為何這個政府做些事是不得民心你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想這些才是學者應該說的說話所以自殺這件事我覺得希望整體已經有 中年的女性和青年的男性這個走向 鬼嗎? 你想想因為借借埋埋的錢有牌都未還到不如搞個破產我親身都做過兩個原來法例有破產真的好了不用玩你會令到知道社會上有一班人你不可以我不是說他們這樣說是對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他看不到未來如果年輕人看不到未來這個社會很可悲 所以16歲的中學生自殺當然有很多其他原因 未必是看不到未來那麼簡單但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只是吹捧那些成功的那些失敗的那些永遠就像地底泥大學畢業出來找不到工作就又成為失敗的一族那你說香港 我大佬咁樣有買都未睇到買到樓,咁點搞呢?咁你話香港,跟住新加坡,人家話6000蚊月入都有樓,你話一比之下,人比人比死人啊,語文係咪啊?你買樓未啊? 幾年前買了,你想想,你做了一大輪工作,香港人是很大的,現在還說要我們的郊野公園都可以拿來建,建屋,那你就想想這個陳茂波 那是香港只有7%拿來建屋,是不是離譜一點? 高爾夫球場我想問現成的那些更方便我不明白那裡只有一兩千人用郊野公園每天都不知道多少香港人去走那你說是不是公道呢還有陳茂波為什麼你經常都寫網誌不敢出來見人宅男來的那就糟了一個政府官員變成宅男就是以後 你走出來說話,經常躲在那裡打blog,寫這個網誌 什麼官員啊 林伯,以後我們對著一哥就要戴有色眼鏡 對著陳茂波就要用WhatsApp或者上網 見到面當見不到但我現在在等通,為什麼通還沒進來講交通 現在就找進來了沒有戴這個有色眼鏡不堪威則這一百未至於做是做到是因為交通擠塞兩宗壞車搞到你就要8:30分48秒才進來叫大班扣你48秒人工這麼厲害你真的戴了有色眼鏡的確不同人好麻煩 在生氣和不開心之後我們有沒有可以幫到小彬彬這是一個創舉也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8:40 我不戴太陽鏡怎麼看得清晰的東西呢白茫茫而已他這個一哥說的話你會看到他用那種情緒和那種用語是很心裡面有一種囂張透露出來他根本都不以為然你們繼續說我們政治不中立 我們公務員事務局給他最佳公眾形象的第二銀獎你吹嗎?爭在未講這件事不過未講之前我要有一點剛才收到WhatsApp 王麗松校長的太太周永新太太如果沒有記錯也是一個交通意外不幸所以我可能這樣搞亂了這些資料上我一定要有錯就要認這個要講清講錯繼續講有色眼鏡講到這裡這半個小時要戴眼鏡要戴曾偉雄有色眼鏡批評 批傳媒,其實他不只是批傳媒的 你看到那天他的對話，你知道一棍勾了社會運動家、學者、反建制的人，總之反建制和對警察不滿的人，他一足高就打了，這一棍勾了，因為他剛剛 在中南海見完張德江跟他平起平坐，我坐的姿勢比保安局局長還多，我還挺寬容，因為隨時黎棟國都被他一腳踢出來，下一個保安局，你猜他有沒有機會做保安局局長？我覺得他這樣的走勢，你不要以為他沒有，我覺得他真的 真是這個肯定是其中一個熱門的人選，顯然是非市民之福，如果他坐上那裡共產黨有什麼所謂，最重要是有人肯做，亦有人肯願意為共產黨做打手，不如聽一下，雖然你剛才我們間中聽了兩句，不過長達35秒 重溫一下，重溫完你都可以調氣頂不順的，你可以打來1831138一起看看究竟曾偉雄是他自己戴有色眼鏡還是我們的有色眼鏡不對呢？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我覺得形象 警察工作得到認同是理所當然，就不要你們看到被人認同就在用有色眼鏡，我想問一下這個所謂認同是來自於哪方面呢？今次這個所謂的認同是來自哪裡呢？不是中央，還有不單止是中央，是公務員事務局自己頒的，大哥，30多個獎警務處拿了10個獎，其實就是我們70年代看的日本那些 紅白歌唱大賽，林伯叫他，宇文你我們記得，小時候你未看過，你是未聽過，直接應該這樣說，我跟林伯這些是看過，紅白歌唱大賽叫分豬肉獎，每個出台都各點都有獎的，就是這樣，你自己頒給自己，100都是最受歡迎獎的。 可以頒很多，最受歡迎的連獎獎當然是我們大班鏈，不敢跟你爭，所以這個曾偉雄，還有那個訪問裡面我們最不滿的就是他竟然提到記者問到林慧思報了案，第三次受到恐嚇， 警方怎樣保護，煞有介事曾偉雄說你不要只來投報案又不下口供，否則我衡量不到究竟這件案的嚴重性，我只聽到這句我很不滿，第一林慧思不是沒有下口供，他已經下了兩次口供，而且第二次口供3個小時， 而且那次是一個具名的可以找到那個人去提出來的那個叫寇連生，擺明就叫做說他就是這個橫屍還是那句死不全屍，死無全屍，這四個字。接著這次第三次那封信的刀片信已經交了給警方，不過只是等著拿一個詳細的口供，接下來星期三即是後日。 你作為一個專業的部隊執法部門徐步安良的頭頭一哥，你竟然都可以還在估計，不知道林慧思是不是害怕，宇文你扮一下林慧思吧，你第三次受到這個恐嚇，其實你第三次未落案， 未落口供我不知道你怕不怕看你的樣子也不怕又出來跟記者說話是不是你不怕林慧思你是不是不怕沒理由不怕自己收到刀片不怕才奇怪你應該問阿富我看到電視新聞阿哥這樣說的時候我幾乎想打電話給你我衝動就說沒理由 我的同事,沒理由你作為一個法律界的人士,作為林慧思老師的代表 你沒理由這麼粗疏做事你有什麼理由讓警務處長出來說你的當事人居然沒有將詳細的情況向警隊的同事說清楚包括他意思隱藏著 你四圍搬四圍走,我點保護你啊,咁樣個意思添啫。佢除此之外呢,佢有種誤導人的感覺就是你林慧思只顧喺傳媒,喺Facebook周圍講,又話呢度驚嗰度驚,呢度投訴嗰度投訴,呢度報警嗰度報警,但你唔落口供,咁我點幫你啊?佢差唔多講到咁樣。 你一個政府一個執法部門而這個當事人是這樣的你不是普通的KFA之餘你就算普通的警員這樣說你找個指揮官出來這樣說都不對何況你還有一哥你真的表現到其實你這個警務處基本上完全是扭曲還有你其實你有一個很強烈的有色眼鏡看林慧思就說這些人差不多是不值得幫的你跟警方、跟政府對著幹什麼幫你啊你四圍唱而已沒錯我們今天有個知情人寫個直播室如果不是我們都是斷估的如果我們很清楚就是副代表他的當事人知道做了什麼而居然一哥是這樣去將這件事 淡化我覺得他真的不是就算是他不是大有色眼鏡又不是淡化事件他是將整件事扭曲了我想知道富哥和林慧思其實下了口供這是記錄在案他不知道整件事那就是他下屬沒有向他報告還是他沒有盡自己的責任去了解這件事出來亂說呢余敏我相信你剛才提到就是他下屬有沒有跟他 我猜他一定有不過這些人是孟大人說謊他根本跟梁振英的語言藝術是一樣的因為什麼呢如果今天你再有人追問他我沒有說他以前沒有下過口供這件案五寸五個cm的刀片這份他未下而已他可以這樣說於是我作了一個最壞的推斷兩位 我們作為一個警隊的一哥如果這個人兩次被受恐嚇已經下了詳細的口供第三次而這封信也給了警方你覺得你還需不需要評估這個人的心理狀況以及這件案件的嚴重性呢完全是不需要了因為他之前除非這個林慧思真的好像他想帶出來這個曾偉雄想帶出來的觀點 你只是懂得報案不肯下口供一次都沒有下我想帶出這樣的訊息其實這個曾偉雄但其實我告訴你林慧思頭兩次已經下了兩次分別已經是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加上五六個小時的口供這次第三次因為我們已經說過林慧思其實現在是很矛盾入到警署 是一種很不安心覺得人硬很不自然於是他就想在律師樓下約了時間是後日的三點鐘在律師樓再下第三次的口供當然有些人說那你又叫警方保護你你又怕警署你在警署裏面的環境還有你要求警務人員好像森哥那些 只是放工找個人陪著他一起放工看著他不要被人砍那類說真的林慧思覺得沒什麼所謂你就跟著我總之我覺得有安全感有警務人員保護我跟他在一個密室裏面在警務處裏面 他覺得寧願落口供那種感覺 口是心非只懂得報案不肯落口供根本他怕什麼他根本沒怕過他玩東西而已 要在你們律師樓而不選擇去警署一個都出來說話這樣來說的話他哪有安心的餘地呢其實你雖然說裡面警務處裡面當然有不少好人我一向都說警員有很多都很具公義的但因為他壽命於誰壽命於一個 689 宇文剛才說一個政客的口吻你很少聽到一些政治的考量你很少聽到一些對某些報案人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感覺但那天就很強烈了你就覺得這個警隊 真是完全變色一條變色龍的警隊如果大家覺得你都興過我的你可以打來1831、138一起就罵爆這個一哥我告訴你一哥今次這個表現如果我是林慧思完全沒有信心沒有信心的完全沒有信心我怎知道你報完案落完口供你看看兩次口供錄了六個小時一路以來發展如何呢 還差一句還有一句應該林老師的公開要求說需要警方保護你有決定沒有是不是沒錯果然是很多警隊靠他教他講話的你經常跟我通都這麼說這次事件真的很離譜過往你試一下前兩屆的那些哥哥或者大家有印象的話九七回歸之後那些哥哥來講話都沒試過好像這個 這個你很明顯呢余文你感覺到他那種說話很明顯他已經是有了覺得自己有後台我這樣做有恃無恐沒錯真的這種完全跟著還疾你們在場的記者你們戴太陽眼鏡你們太有色眼鏡 不過銀獎,銀獎,銀獎,銀獎也不厲害,金獎也怎樣,但問題是我又有個疑問,最佳服務長服務是誰,公眾形象是誰的形象呢,他那天表現出來的形象就完全向著中央,向著特區政府負責的形象。最佳表現,向誰負責呢? 當然是向阿爺,他那個阿爺負責啦,他學你所說的想法, 他們不相信了拿不到金獎已經擦鞋擦到上心口擦到跪在那裡都是銀獎下次真的要擦勁一點所以他就當面就疯了記者現在的形象其實真的像片我也想說一下似乎蘋果李八方都沒有做他的跟進工作 有張設計圖片就說一哥很厲害在右下角無論壞車還是遊行清理清場理所當然有一輛奔士有兩個警務人員幫他換胎這段傳聞也好報道也好全程司機只是齋看 我猜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不過就叫一哥繼續去換胎好啊我們不如這樣我們做了一個設定究竟曾偉雄檢控示威人士比兩任要多中央撐腰看看這個一哥怎麼囂張法在生氣和不開心 之後問自己的問題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邵彬彬這是一個創舉亦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都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置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與文再聽一哥這句話我還有懷疑是怎樣呢他不知道他沒有掛給我他有沒有色盲的 於是他沒有戴太陽眼鏡他戴普通眼鏡看到的紅色是綠色是不是紅色綠色呢真是崩口人忌崩口碗想想其實我從一個常識來看如果陽光太燦爛如我們又抬頭看不覺意地看天空之後其實看出來的東西是白色是紅色的我告訴你一說到色盲我就不是色盲我就是色弱如果大家讀過生物學 男人我們XY的染色體 色盲色弱在Y的染色體最容易顯現 那是很有研究的因為我是色弱我有研究過這件事因為你衝紅燈也不可以有解釋四個男人裏面有一個是色弱的十個男人裏面應該有一個是色盲的 這個是一個數字上告訴你其實一哥是色盲色弱都不奇怪紅色看不到沒錯我們現在不如看看我們電話旁邊這個民陣副召集人黃浩然究竟他是有沒有戴有色眼鏡究竟他是色盲還是色弱呢黃浩然你好浩然早晨黃浩然在哪裡掛著拿眼鏡黃浩然 答不答到我們再回答一下可能走開了還是不知道電話為什麼會是這樣找黃浩然當然作為民陣對於警方最近這麼多次的處理示威人士究竟看看黃浩然有沒有戴眼鏡是不是黃浩然是在這裡黃浩然早晨黃浩然早晨為什麼你掛著戴眼鏡 我有時監察警察其實我們最主要是看他做些什麼有時他講的那些東西每個人的表達方式但是當跟記者去講你戴有色眼鏡的時候你可能看的東西跟我們不同我就在想其實現在他是處於一種不想被人接受監察不想被人去評論 警察的做法的一個這樣的心態，而這個其實對於一個紀律部隊或者對於一個政府部門來說是我覺得是這個才是問題。當市民去評論你的時候，你就說人家用有色眼鏡去看你，反過來，當我們覺得警察近年去處理遊行集會的時候是 比以前的手法不同了，或者甚至市民會質疑他有政治考慮的時候，其實是不是現在警隊的高層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出來示威遊行的市民呢？這個我覺得我們更加值得要去討論，尤其是一個都不是第一次了，由最初上任，由黑影論，然後到高調通緝、低調通緝，到今天又弄了一個對全香港市民說的有色眼鏡論。 這個似乎是一個將警隊過往建立的一些文化或者價值慢慢在改革，再加上警方和林慧思的粗口上的過節，而林慧思多番去投案，說去報案說被受恐嚇，落了兩次長盡口供，第三次雖然未落，接著他們用一個有色眼鏡， 我認為他這個真的有色眼鏡，是看林慧思，你又不去詳細交代我怎麼評估你的安全與否。這些黃浩然他是在一個背景上，就是我拿了獎，公務員事務局說我公眾形象，我們拿銀獎，我們做得事，他的背景的背後的術語就是說， 你們不要看到警隊被受獲獎之後，你們就看不順眼，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他是用這種心情來回應，就是說你們不懂欣賞，你們是有色眼鏡而已。所以說他根本這個就是曾偉雄一哥給人的一個 很強烈的印象，根本他都當你公眾是死的，我就是鷹派，我是怎樣打壓人權呢，我怎樣做處理遊行示威，怎樣高調通緝、低調通緝，你吹，總之我都拿獎，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市民是香港的警隊是很現代化，是很 強大或者他做很多事情是很有效率，我想市民在生活中都是有這個看法，但是問題就是大家近年的質疑，就是一個我們以往都覺得發展得這麼好的警隊，現在變成政治工具，現在市民的擔憂或者市民近年為何警民關係惡化了， 就是源自這個原因，我們不是說我們的警隊很落後，裝備不行或者管理不善，而是說一個這麼厲害的警隊，現在好像是反過來對付普羅市民。我相信很多前線警員都是覺得，我入警隊我真是捉賊的，現在你要我去捉示威者，而示威者其實在大家眼中 他都是出來示威，他是想社會變得更加好，他不是罪犯來的，大家一哥就是要用一個處理罪犯的心態去對待示威者，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而去到現在就是他不覺得這個問題，反而反過來就是說你們戴有眼鏡去看警察，我自己就覺得就是其實現在一哥對於遊行集會的權利， 其實真的不在他的眼裡。會不會有些心怯呢？你看看他在旺角街頭，他連他自己退休而未曾完全退休而留任的督察都可以上街，甚至乎是休班或者已經剛退休的員工，都成千人去參加一個政治的集會，會不會他就很需要這樣的 所謂的榮銜，令到他的員工對他過往的威望不夠，所以他叫做很厲害，會不會下屬就不尊重他？ 其實我覺得現在反而警隊高層在製造一個矛盾，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警民關係的最著名問題就是警隊的高層的管理層去處理遊行集會的方針，因為前線警員我覺得其實是無奈的，因為他們都是收命令的，譬如之前我有些遊行走了一半， 接着在一条路的路途中间截停了它，说真的你走多20分钟就到了，就去到目的地了，但是前线警员就要被迫在这里将你围堵，然后搞整个多两个钟，然后又要逐个逐个人抬你，但是其实整件事就会是相输的，你又会令到交通阻塞阻成，但是就是因为上头落order， 走走走走，然后不让你走，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心情不好，然后就搞到整个社会相处的局面，因为警队高层的安排，而令到交通又阻塞，示威者想游行又游行不到，然后前线警员无端端又要一次过拘捕几十人，然后他们进去警署又要搞一轮通宵，其实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警队高层搞出来，而现在警队高层就告诉你， 我是戴有色眼鏡的。浩然，你自己民陣跟警方交手是最多的，對上那兩任鄧景成和李明葵的時候，有沒有發生同樣的事件呢？我想其實自曾偉雄上台之後的手法是真的很明顯一個轉變的，無論使用武力，我們看到胡椒噴霧的次數 是大幅上升，然後用了大支裝，然後你看到他，遲些可能出陰波，告的法例也是清一色，很多時候都是用公安條例告，用公安條例我覺得除了罪行，我們經常說破壞社會安寧那個很容易是一個檢控的一個定罪元素， 另外就是其實公安條例的政治意味是很重的，就是說你定性你示威者，你不只是說單純個別人士的過激行為或者個別人士可能跟警察有什麼衝突，而是這樣去描述你現在遊行集會的市民。 趁你在這裡，民陣問你最後一句，你們10月1日有沒有什麼準備的遊行示威的行動？ 你們幾耐換一次屆？其實我們政召集人就每年都會換屆，你說少了一次人，譬如人權組或者警權關注組，最多就是連任兩年。我覺得你們值得思考一下，究竟怎樣好好修理一下陳茂波、梁振英、張志剛這一類，我覺得你們應該看看的，因為 稍後你聽聽我們張志剛昨天跟學生在觀台節目辯論廢話，我想你們聽完這些行會成員不要好好修理一下，以大欺小永無寧日。好，多謝你王浩然，送走民陣的副召集人王浩然，我們就 曾就說完了，劉就不要說了，說說張志剛先，不如因為那些是劉，那個真是劉，那個真是離譜，那個呢一說我相信大家都噴飯，怎樣說六四，那些人都不是人說的話，都是不要說了，聽聽這個張志剛怎樣盲目護主，怎樣他以為上到觀台，喂你政府電台找一班學生來政壇新秀，當然是找一些堅強的撐政府的，怎知一個不小心不小心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不斷動， 究竟怎樣給學生圍攻 某些人要求教育局局長提交報告 事件就平息咗㗎喎，係咪？咁如果你話純粹要求交個報告咁樣，會唔會話好似 IFC 咁高呢？咁睇下香港有幾多個老師講粗口囉。一路出嚟嘅時候呢，就比較單軌單聲，即係一邊咁樣。唔單止係某一邊嘅政治力量係咁樣，另外一啲政治力量呢就話，喂，咁你可以咁樣表態我得唔得啊？咁樣。咁出現一個現象呢，就係話由一邊變成兩邊囉。咁所以這個現象是令人擔心的，當一邊有極端的時候，怎樣可以按低這個極端呢？就是中間力量出來去消滅這一種極端力量。你現在叫北京撤換特首，那你覺得你叫北京撤換特首是不是一個你覺得是維護一國兩制還是沒有維護一國兩制呢？這樣台灣面對自由行那個那些所謂他們的陸客那個問題跟香港完全是兩碼事，那你用這個來做藉口走去台灣賣一 個報紙，而且那份報紙大家都知道是台獨 的報紙來的，將個問題搞複雜咯，於事無補。 台灣是什麼報紙來的？宇文你教教我。 自由時報 是的， 台獨 哦。在台獨登報紙等支持台獨嗎？ 沒錯。 那我們有些商品呢，在這個外國報章登報紙是不是又等於支持他呢？又或者在其他不同的媒體是不是支持他呢？那些人登報只是喜歡讀者而已嘛。 唉，算了，即是這個其實呢， 但是周庸又鼓吹我們應該在紐約時報美國報紙來登，這個是不是 勾結外國勢力？ 其實呢鼓勵我們這樣做呢， 剛才那個錄音呢，即是未能夠令到人感覺到他當時在觀台這個所謂的政壇新秀訓練班被一些學生圍攻的，因為只有一個學生反駁他的，但其實就不止的，因為他說到這個講粗口的老師如果一個都要交報告，那有個學生說了其實很多老師不上堂的時候都可能會說一句半句粗口，個個都要交報告， IFC 那麼高，就是這一句。不過呢，對於這個 喂，事實上呢，教局呢是給這個學校的各種不同的那些是指示啊，那些這樣的通告又加加埋埋，真的可以高 IFC 好幾座，真的 是啦。講到梁振英的管治能力呢，其實有個女學生就這樣說的，他說梁振英僭建我不罵他，難道我讚他真是厲害懂得活用空間國民教育九萬人上街，難道我讚他真是做得好施政顧及沉默大多數這些呢，就是 還有一個副歌，有個學生說如果學生私底下放了學之後說粗口的話，是不是又要向教育局寫 report？ 所以呢，即是當日來說呢，是即是被人圍攻的感覺就很強的所以張志剛下他心想，你的梁振英快脆脆四大任務整治港台大佬啊，他以為上到官台沒什麼事啦，可以是教訓下你班年輕學生啦，怎知呢，我們班學生呢真的很聰明的，即其實呢講真話呢，就真的不需要太過鋪排，太過說即要咬文嚼字，說真心話呢其實是很容易的， 最有力的， 最有力的但是張志剛這一類人呢，他就不能夠自圓其說，跟住仲話即係用走去台灣賣廣告，跟住咧就話就鬧我哋點解沉默嘅大多數要出嚟平衡一下啦咁。喂，講真，沉默嘅大多數係咪真係想走出嚟平衡你嗰邊呢？其實可能好多沉默大多數係支持我哋都要有普選嘅，不過就唔得閒同一啲即係奮身出嚟爭取普選嘅人，默默裏面佢哋係想支持嘅。你點能夠知道呢班人沉默嘅一定係反佔中呢？沉默嘅一定係唔支持普選呢？所以這些說話呢，希望張志剛這些，不過他這些盲目護主，唉，好了，講完這個曾又講完張快脆脆講下劉，這個是不是劉的呢？兩位 劉乃強委員會委員是啊， 喂，我覺得這個人呢，你看他的面相眼神手勢，這個人沒得救的了 我有這個資格跟你說因為這個人我真是有眼無珠你有眼無珠做大專學生浸會年代加入會點做學生會員當時就是劉乃強是會長主席會點當時的會點劉乃強張炳良等人給人一個很強烈的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以為這是講民主回歸你記得嗎這四個字是引起很多當時的大學生的認同和響應誰知道時窮節乃然劉乃強說什麼 80年代是吧80年代80、70年代尾80年代初我為什麼這樣問你呢其實跟他的事有關他一看死佔中的人士他說80年代的時候人們是有理想的有論述的基礎的現在的人是沒有這件事的所以說到1945年當年我想他騙了很多人其實他可能騙了自己他自己也騙了自己的靈魂騙了自己的良知你看他說這些說話呢 他出席一個論壇再次對港人堅持平反六四加以抹黑他說看回頭可以說我們絕大部份人都是被騙但是很奇怪這個謊言竟然可以持續到現在還不斷壯大然後力撐中共鎮壓六四是不能不做的事這個簡直不是人我告訴你這個劉乃強他是 這些人你還說是中國人還說什麼全國政協全國政協就是這些垃圾我告訴你這些是沒有人性的人沒有血性的人冷血的人才會說出劉乃強這些說話我告訴你我聽到最生氣是怎樣呢我再生多一樣兩位有一個叫劉慧卿雖然也是罵他但如果認識劉慧卿如果聽到劉乃強十年前這樣說一定拍桌 豈有此理你曬大寶說的話但是劉慧卿昨天說什麼如果你說沒有屠殺這個我就不會接受大哥是不是這麼輕描淡寫你不會接受那就算放過劉乃強對不起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很多特別是過去鋪著泛民的外表我是很怕今天的劉乃強 我很擔心他朝走劉乃強這條路你明白嗎所以我為什麼這麼怒氣阿通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明白嗎我為什麼這麼怒氣就是當年劉乃強就是泛民的中堅分子民主回歸的推動者今天樂師這樣不像人的一個境地現在你是紅色資本家那我是很擔心今天的泛民我怕都是走這條路交給你阿通你太激動了休息一會吧好麻煩同事 在生氣怒和不開心之後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邵彬彬這個是一個創舉亦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都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一下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今天想講一篇文章,它的題目就是沒有異象,文 便滅亡，寫這篇文章的就是和平佔中倡議人陳建文，他就說，聖公會抗保羅主教說普選並不是萬靈丹，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萬靈丹的，邱吉爾甚至說民主是最差的政府模式，但比起任何試驗過的模式都好，想一想，什麼制度可以保證到選賢能呢？能夠保證施政暢順呢？又能夠保證社會和諧呢？ 現在的小圈子可不可以做到先？中國特色的普選可不可以做到呢？民主最大的好處就是用最和平的方法去撤換失卻民心的領袖，無需通過革命、軍事政變，又或者以貪污與包庇妻子殺人罪之名拉政敵落馬。假如香港早有普選的話，董建華是不會連任的，管治問題也都不會由累積變成管治危機。 搞出几十万人上街，如果我们有同普选配套的政党政治，曾荫权所属的政党为了寻求继续执政，一定反对他被香港空转几年。至于梁振英，如果2017年有普选， 我看他都不敢在天水围发表那篇撕裂社会的演说。但民主不能保证能够选贤能，但胜在可以排列，就变成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 被人在錯誤之中尋找治理之道。陳建文亦繼續說，他說即使民主的工具價值有限，對於感到公民權利日漸受到威脅的香港人，實行普選仍然是意義重大。他說如果沒有全面的民主，有誰願意透過23條立法去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權力呢？ 民主雖然並不能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沒有普選支持的政府，由哪一度獲得動力和授權去對抗地產霸權，以及在分歧的民意中推動有爭議的政策呢？ 陳建文繼續說，他一次的演講裏面就問聽眾，民主到底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呢？有一位朋友就說，香港空轉這麼多年，如此下去只會繼續沉淪。普選最少可以給香港一個轉機，當人有希望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有轉機的時候。這段說話令到陳建文想起一篇訪問，這篇訪問就是幫港出聲發起人周庸的文章。 就當問到他是否支持香港實行普選，會用什麼方法去爭取普選的時候，周庸都是沒有答案的。他就說現在過去就是過得一年得一年，如果被佔中搞亂了香港，還談什麼將來的事呢？在他心目中，除了反佔中，好像就沒什麼希望了。陳建文最後就說到，沒有異象，民便滅亡，這句說話是聖經的金句，沒有願景， 沒有盼望，人只會醉生夢死，甚至唯利是圖。他就回答主教的問題，民主不是萬靈丹，但會帶給香港人一個異象。唯利是圖，佔中一定是萬劫不復。我覺得陳建文這個說法有幾句是我們要反思反省，人如果不能堅守自己的原則， 錢可以令你麻木，令你陶醉，權可以令你腐化。你會看到過去追求民主的人現在逐一跳船。剛才我為何這麼怒氣就不解，你劉乃強，然後你見到教會中人，我告訴你天主教會裡面也一樣有這類人。 我天主教一樣有，我告訴你，不過我以人為善，暫時這群人不是很高調，不過我肯定，我水晶球看到未來這一兩年這些人將會越來越高調，跟基督教的聖公會一起出來對於反佔中等等會做些事。如果政府帶頭加快步伐做事， 那件事是不需要發生的，當然不會發生。不過大家都知道，香港根本，你問我到這一刻，我仍然不可能相信中共會比真正的普選我們。不可能。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我們就要盡量逼得多少得多少，但問題是你看到劉乃強這些人，說這些非人話的冷血的說話，算了。 這個曾劉章就講到這裡，不如我們進入去十幾分鐘講講陳。

我們以前是去後面龍虎山街的公園，已經很容易可以出銷，這個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天然的遺產，是給我們香港和我們下一代市民。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過往那十幾二十年的發展，其實已經有很多綠化帶，俗稱的Green Belt，其實已經是沒有了，其實有很多土地規劃，譬如新界西北那裡，其實很多魚塘也不停地填平，雖然你說郊野公園沒有少到，未動，但其實我們真正香港人一些綠化的地方，其實已經少了很多，如果現在政府是因為可能 人口政策的完全是沒有拆，再加上一些可能譬如我們之前都跟發展局談過，可能市區重建那裡很多時都是遇到一些問題比較棘手，就搞決不到，然後就走向這個郊野公園，我覺得他那個盲腸地那個病況又嚴重了。我想問一下這個陳茂波， 他說全港有月七成土地是郊野公園，這個你作為一個局長，你說的不符事實，全港的陸地面積據你解釋，你們的資料對不對，11,443公頃，根據戶署的資料，全港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面積是44,249公頃，即佔只是四成，不是所謂的七成，你覺得陳茂波這些說法，或者他是不熟悉還是專門誤導香港人呢？ 我想似乎誤導好像多一點，因為我想真的你現在問小學生，我想去到小學的課程甚至乎初中的課程，我想都很容易去翻查到資料，就是香港的郊野公園，實際的郊野公園 就是正正式式是44%左右，這個也是說了很久，其實郊野公園被蠶食也經常都聽到，例如之前在大浪西，其實我們都見不到郊野公園，我們一向都說香港自然保育其實都不是做得很好，基本上是一個無謂而治的一種管理方式，整個生態系統完全是有它，其實可以怎樣令到物種豐富一點， 做多一點，但現在不單止整個政府沒有在這裏做多一點的工作，反而反過來去引導說有七成，我不知道他怎樣計，但是很明顯郊野公園就是四成，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六八九時有說過，我們香港只有7%的土地是開發了來居住，所以1%就可以住到100萬人，對他來說他都很容易解決。<笑> 那為什麼要打這個郊野公園的主意呢？我想香港在規劃上是無可否認，其實我們主要是集中在市區，九龍半島南邊和港島的北邊，但其實很多地方，譬如現在很多新市鎮其實都一直去開發，這個時候香港其實我們其實是 從學術上來說，其實這個政策其實是保護了很多一些自然的環境，但是我想我想說的就是其實 我們環保組織其實都說了很多次，就是如果在新界東北的時候開發的時候，我們都說其實你這樣不停去穩地，跟著說不夠住屋的問題，其實大家都是市民的一份子，我們都想住得好一點，這個也是很正路，但是問題是沒有做過治標的工作。有沒有一個好些的人口政策，怎樣去審批我們的人口或者是無論是直長期居留以至到一些短期的人士，我想這件事是很重要去令到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宜居城市。我們經常說宜居城市，我們覺得現在基本上沒有人敢去旺角了，我相信很多，除了遊客之外。我上個星期就由旺角火車站的停車場樓下的停車場走到街路街，足足走了十分鐘，人又多， 這個是英國的經濟學人，宜居生活的排名，除了這麼高，我們一個多鐘頭內就可以去到郊野公園。我們完全可以嘗試到一個城市和一個完全大自然的生活是怎樣的，所以何漢威，你們靠你們，陸領行動這個名字都擺明是綠色的，我相信遲早又有陳茂波這樣搞法，又有關注組織捍衛郊野公園大聯盟。 有出來的，所以這件事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一起去保護。何漢威說過一句相當有體會，我記得2009年大家在談大浪灣保護的時候，其實有個人跟我說，為什麼要保護大浪灣，因為他們是70年代出生，在香港第一代本土出生的第一批人，他說香港跟我們上一代的思維模式 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是我家，為什麼要將我們家的後花園搞成這樣？其實這個正正也是因為我們為什麼第一百這麼著緊香港本土，就是因為香港是我們家。還有你現在說的是不公道，你真的是不是真的完全無地不是，而是很多地被有錢人用的，你又不敢動，180公頃的高爾夫球你又不敢動，還有很多私人會所，你又不敢動，象徵式收人的租，接著就有錢人用你又不敢動，接著就CY不斷打郊野公園的主意，這個我們又聽聽究竟他過去其實他的文章怎樣一直CY 689，其實一直都是想動郊野公園，不過找陳茂波出來試試水溫。他未上台之前已經是這樣。今天《蘋果》記者陳佩敏這樣寫，他說梁振英緊咬著郊野公園不放，殖民地政府被香港人留下的佔四成土地的郊野公園麥理浩徑、魏奕迅徑這些名字都是歷史印記，大家可能都記得 在2003年沙士襲港，郊野公園成為市民的避疫潮、舒身心的好地方。 2010年，有富豪打算在大浪西灣興建豪宅，大批市民反對，計劃被迫擱置。當局上年終於將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事件證明了民意日益重視保育、珍惜我們的郊野公園。 盲目地搶地的梁振英政府昨天透過發展局長陳茂波網誌說，發展郊野公園過往會被視為禁區甚至禁忌，今天又是否完全不可以碰不可以提呢？並且有意無意之間說，有人提到全港有超過70%的土地是郊野公園，其實是借人把口，將40%誇大去70%。 并且引述说有意见认为发展郊野公园不一定不可以碰可以谈的感觉。陈茂波不探讨发展高球会这些廉租官地留给原居民建丁屋的乡村式发展地带土地，亦都不再探讨发展军营用地，偏偏探讨发展郊野公园，因为梁振英一早就咬着不放。 在2009年， 梁振英未选特首的时候至少三次明报撰文针对郊野公园。 他说到，如果将公屋一起计，全港住户当中有500呎的住所，数字同样说，香港有40%的土地面积划为郊野公园，为花草树木、雀鸟蝴蝶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第二次再玩阶级的差距，他提到郊野公园是香港骄傲。我绝对喜欢的，当大部分基层香港人没时间享受郊野公园，同时居住环境是挤迫的话，扩大郊野公园的范围意义是什么呢？第三击还进一步抹杀了郊野公园价值，他说每人每日努力应付的是维持生活的必须，我们有令人骄傲的郊野公园，但有多少人去亲近他们呢？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维港海岸，但有多少人去流连呢？ 陈佩敏说，相对私人会所甚至主题公园，郊野公园不收任何分文，其实是最不分阶级、最亲近市民的公共资产。 梁振英hold住这么久，准备好出手， 上一轮的保育运动随时卷土重来。 我去不去郊野公园关你什么事，老八九？我望住陆游在郊野公园好舒服，得不得呢？又真系啊！其实咧，我相信陈茂波呢一类又系用啲文字，又唔敢出嚟讲，佢惊啲传媒就执到佢都无话可说。你会见到呢两个人咧，就只系不断咁写文章，写埋啲所谓即系写微博又好，写呢啲咁样嘅，即系喺网上写嘢就当系自己政府政策嘅推行。 他很明显是想试水温，这些水温我觉得不断打这些主意，我就看到他是将另外一个火头再辣起。 会不会迟早他就说我们填海不如你又不想我们去碰郊野公园？我想他又如果他够胆的，又将火头又烧得更大。不过这个政府没有的，他其实这两个人 做任何事、写任何事、说有什么事都是不被信任，所以很惨的。这个就是当日曾玉成说过什么塔例子，我都不懂，即是说真话都没人当真，真是塔罗牌，我最记得。总之说真话都人家都不会相信你，你真心做也都没人相信你，因为你已经没有公信力。 又例如今天我们没时间讲，还有一两分钟，譬如你这个律政司司长更新这个检控守则，加入这个公众秩序活动的章节，有些人看了，咦，好东西，因为他提到，就说如果日后这些公众秩序的行为，如果只是超出理智范围或者合理界线的限度，才应该提出刑事检控。 你看下以为好东西，好理性，开始，对不住，这个政府说真的，你看看中国的宪法，写得很好，全部有人权的，有言论自由，有宗教自由，有集会自由，执行不执行是他们决定，执行到什么地步，怎么理解他，因为他还有一条尾巴，他说守则又要提到要平衡让公众和平行使权利和维持公众的秩序，一般到公众。 你看看现在张志刚之楼，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我们的公众，他的演绎就一样会令到将这些东西扭曲成为他喜欢什么时候。傅哥，你自己最熟法律，你对于这些字眼，你会不会觉得很模糊？我觉得模糊，他想尽量写到不模糊，但是因为你执行的时候， 他真係有帶你有食眼嘅，咁咪傷心囉。另外，好啦，聽日我哋再傾好嗎？ 好，拜拜。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